哎，那灯。 为师教你列拜西东，左边金尊，右边玉器，梅花鹿与仙毫。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黄衣满目凄凉不堪。那越王处境上情啊，一声长叹，满腔的愤恨贯中心酸，吴王你害得我活泼家亡，生灵涂炭，赤壁千里不见人烟，我今天逃出龙潭虎穴，一定要重整故国。锦绣河山，在人群中闪住一位老叟公孙健，咬牙切齿怒发冲冠，大王越国的山河惨遭蹂躏，民不聊生啊，受尽摧残，老朽我虽然我的胸襟在，这千斤的重担由我们来承担。越王听罢无助的将头点，又是喜悦又是羞惭，喜得是军民人等忠心耿耿，是愧对黎民和国官，我唯有刻骨铭心牢牢谨记，这惨痛的耻辱一定要鞭策自己，心不舍己是越国徒劳，受贫寒。今天越王临朝 寡人有急用，千万莫迟延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，准备起船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百年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，胆色飘影，我的心一般，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儿眠，有事从不见。